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天赋，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物，我是龙叶。喜欢一件事情比喜欢一个人安全多了，喜欢的事情就拼命去做，在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它好像可以默默地回应我们，抚平我们所有的伤痛，可以治愈我们所有的心伤。喜欢一件事情没有太多的波澜，没有太多的未知数，但喜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，跟人在一起有太多复杂的感情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轻易喜欢一个人的原因吧。 网络发达的好处在于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跟一个人相见，也无话可说的时候，还可以去他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发一下呆，好像走进了这个人的房间，他不在，我们独自的在窗边吹了一下风，对着他遗留下的数据，哪怕是一颗尘埃，凝视良久。这样一想，我们每个人的主页都承载过多少次这样的凝视，承载着我们很多当代人类的深情，最后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保存了。所以设置三天可见的人，那些心里面装着你的人，偶尔应该会觉得失落吧。 雨会中放声歌唱， 旧时光。 我这个人呢，真的非常的不擅长和别人聊天儿，除了那种跟我有共同话题的，可能真的可以聊一大堆。面对其他人，大多数时候呢，我是处于一种词穷的尴尬状态的，特别是半生不熟又很想做好朋友的人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样跟对方拉近关系。我真的觉得懂得多的人，善于去聊天的人真的很友善，而能不能成为朋友也真的是看缘分的。 时候选择放开彼此的手， 忘了我们为了什么理由才会让你一个人走，为什么总在失去后才懂得，才发现你对我最重要，为什么到后来我才又听说你最爱的人还是我，我想妥协不想眷恋，我想你在身边，能不能够让我们重来一遍，是否对我还有相同感觉，我不想要再对自己抱怨，也不想再狼狈，能不能够让我们回到从前，到那一天当我们还想听说你最爱的人还是我，能不能够让我们重来一遍，你是否对我还有相同感觉，我不想要再对自己抱怨，也不想再狼狈，能不能够让我们回到从前，回到那一天当我们想念你，说过要陪我走到永远，还是你在敷衍？能不能够让我们？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国庆游长隆，欢乐大检阅，长隆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，白天玩摇滚巨轮，晚上嗨水上电音秀，魔幻大戏震撼感官，详询长隆代理北京玉阳，玉阳国旅热线0105720-3700。 天哪，每天都觉得好孤独， 是不是看喜剧片听笑话也觉得开心不起来呢？ 联合国预言家预言，21世纪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持续而深刻的痛苦。 10月10号，世界精神卫生日，消除心理阴霾，绽放健康笑脸，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向快乐出发。 亚薇，这首歌叫什么？ 英琪，我可以点歌吗？ 我也想跟九六九的主播聊天。 想跟主播互动，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经典九六九等你三位出道。

道理我们都明白，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，而那些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懒惰浮躁，感情用事，怯懦自卑，可能还有一颗闲言碎语的八卦心。其实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能花的精力很少，真正在乎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。当你真正忙起来的时候，虽然很累，但是我相信当你忙完了之后，这样的感觉会特别的舒心。所以专注在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上吧。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，笑话真是精彩。

坠落，我醉过正下冰凉的美酒，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，那种微酸的滋味，有点微醺的感觉，梦做一半比较累，爱我的人还没睡，不想睡。